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二面，永正皇帝上谕最后的一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第二句看起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而佛教之化贪令，又贤良，其旨亦本于此。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小段啊。前面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家肩负起社会教育的使命，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每一个朝代执政的这些帝王，没有一个不推崇这三教的教学，帮助这个社会达到长治久安，也帮助帝王垂拱坐治太平。那么这在历史上很明显的能够看到，诸位如果仔细去观察，不是说某一个时代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啊，佛教就兴旺啊；国家衰弱，佛教就衰败。你如果从这上看呢，因果就颠倒了。好像佛法这兴衰呀，是随着时局的，而不知道啊，佛法的兴衰呀，决定社会的治乱；佛法兴旺，善人多啊，社会安定啊。所以天下大治啊，佛法衰，学佛的人少，善人少，社会就动乱啊。所以三教的教学是因啊，治乱是果，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辨别清楚。所以儒家礼记学记里面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就懂得因了啊。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啊，领导人民，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育啊，教学为先，只要把教育搞好了，人民能够和睦相处，能够平等对待啊，能够修善断恶，岂不是天下太平吗？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最重要的是教育。治国如是，治家也不例外啊。你要希望你家庭兴旺，家庭兴旺必定要出好子孙啊。好子孙从哪里来？还是从教育来。 你不教，儿女怎么会好呢？一定要教他嘛。由此可知，无论哪个环节，教育最重要。工商界里面能够发达，事业能做得很成功，对员工的教育，如果疏忽了教育，制度再好都有弊病。我们看到外国许多大公司，老板出了问题了，公司就倒闭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失败在教育。疏忽了培植接班人，疏忽了对全体员工的教导，所以儒家提出来，做之师，做之亲，做之君，这三个字是一贯的，并不单单指这个对于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而说的，是对于每一个众生讲的。任何一个人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德行，成就事业，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做之君是领导他。什么叫领导呢？领是率先的。领队呀，他走在前面呢，后面人跟着他了。领是率先的。导的意思跟领很接近。你带他走一条正路，跟着你后面人不会走上歧途。领导的人要有智慧，要有德行，要有善巧方便。做之亲，亲是布施恩德了。我们在这个佛家三种布施来讲，领导无微布施。做之亲呢，这是内财布施啊。做之私，法布施啊。你要以父母之爱护儿女的那个心情爱护别人。你做一个公司的老板，对你的员工看作你的子弟，所有员工看作自己子弟，以亲情的爱护照顾。你想想看，员工哪有不尽忠的道理？做之师，师是教导他。人有这三个使命，这三个字都能做到了，你没有不成功的。你个人德行成功， 立德、立功、立名，这三不朽啊！啊，这儒家所赞叹的事业，人人都能做得到。你做不到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没有认真呢去奉行，啊，你没有把它做到。啊，历代帝王明白这个道理，他有人教，啊，从小最好的老师来辅导他，啊，他明了，他懂得，啊，知道所有圣贤的教学理论基础是相同的，啊，方法善巧不同，那是对象不一样，方向目标决定是相同，啊，都是全善，啊，还举出宋文帝跟和尚之的一段对话，啊，这一段对话说得非常明确，所以在总结里面他说，劝善才是治天下之要道，佛家对于劝善的理论方法说得非常透彻，非常周详啊！啊，所以佛教之化贪吝呐，啊，贪吝是一切众生的病根，啊，三途地狱的根本。人能够利贪嗔痴，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贪吝要连根拔除，吝是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帮助人，不知道帮助人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在没有接触佛法也不懂啊，啊，这些大道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家相信，啊，相信什么原因呢？君亲师这三个字他做到了，我们年轻亲近他真的把我们当作儿女看待啊，非常关心的，啊，我那时候有工作，只有每一个星期天去跟他见一次面，啊，接受他的教诲，啊，初学佛嘛，有时候也偷懒了，朋友要去玩了就不去了，哎，不去过几天就打电话来，啊，问我，哎，你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切，搞得以后就说不能不去。啊，你想那种关心、那种爱护、慈悲摄受，啊，爱心呐，啊，我们真正生感激。啊，教导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教我一定要放下禁令，要放下贪爱，啊，这个东西没有好处，只有害处，害得你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害你堕三途地狱。 多少次的教诲呀，这才唤醒了，才明白了。然后依照他教导的方法去做，果然有效。佛教不但是讲善的，究竟圆满的大善。不但叫我们成为一个贤人，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佛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转凡成圣。不是说贤良而已呀，是要帮助我们转凡成圣。下面说狗信而从之，狗是假设。如果你真正相信，从是依教奉行，行可以行方迅速。这个寻深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深深相信可以行方。行是模范啊，是社会是大众的好榜样好模范。俗是一般平民俗人，训导可以训导黎民百姓，转移社会风俗，而为治君则民之大助。助是帮助，很大的帮助帮助这个军事国家的领导人民是人民这是恩泽国家领导人不失人民恩泽。如果推行三教的教学，对他来讲最有利益的助力。所以历代帝王你看看哪一个不是在这里全心全力推行三教，他们自己以身作则。中国历代帝王大部分差不多十之七八都是佛门的皈依弟子，都礼请当代高僧大德在宫廷里面教学这称为过师。张家大师就是清朝的过师。从康熙一直到清朝的末代，慈禧太后也是皈依张家的，可惜迷于权力，对于佛陀的教诲阳奉阴违，导致亡国。他要果然能够深信依教奉行学他的祖宗永正时代的祖宗 那么我们相信今天还是大清帝国，他不会亡国的。所以这才明了啊，真正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多么重要。后面说，其任意诋毁、妄列为仰慕之道之论者，皆未见颜色摄平之古说也。这是 社会一般对于三教教义不了解的啊，互相毁谤啊，佛教毁谤道教啊，儒家毁谤佛道啊，这前面都说过了啊，这是绝大的一个错误啊。其任意诋毁，这是说佛道之间啊，妄列为仰慕之道之论者，这就是讲佛跟道是异端，这一句是讲儒家的啊，永正说的一个公道话了，皆未见颜色，没有见到真实啊，这失去公平了，古说就是瞎说胡说八道啊，这错误的。特意你看他在十善业道经前面加上这一篇文章，这等于是序，这个序言一样啊，可见的他对于这个十善业道经的重视啊。那我们就想到十善业道经在前清教学啊，在佛法教化众生，这是最重要的一部经论啊。经文不长，普遍流行，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啊。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经文了。